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呢是 24.7 摄氏度。今天白天本市受暖高压脊的控制，会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光照较强，气温上升较快。预计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将可以攀升到36摄氏度左右，天气呢会比较闷热。今天处于高温蓝色预警当中，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午后山区可能会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也请您注意做好防范。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午后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今天下班下学时的天气呢，将以晴间多云为主，会有2-3级的偏南风，气温在36摄氏度到32摄氏度之间。今天白天登山气象指数是3，比较适宜登山。不过呢，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啊，受暖气团的控制，气温回升，光照条件比较好，比较有利于臭氧的生成，所以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呢是3级。另外呢，今天白天气温会在36摄氏度，晚间在26摄氏度之间波动。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3，感觉比较闷热。夜间的舒适气象指数是2，感觉偏热。今天白天本市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光照充足，紫外线气象指数是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外出请您注意做好防晒工作。北京城市广播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您的收听。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本市的早高峰基本已经消退，只在环路的以下路段呢还有一些拥堵的情况出现，我们来分别关注一下。目前呢，在西部地区西二环路外环自北向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西直门桥桥区持续到阜成门桥桥区；在西二环路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复兴门桥桥区持续到阜成门桥桥区。在南部地区南三环路目前自西向东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木须园桥一直持续到南三环路的分中寺桥。而在东二环路目前呢，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光明桥桥区持续到建国门桥桥区。在东三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潘家园桥一直持续到东三环路的京广桥。在东四环路目前同样也是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东四环的四方桥一直持续到红领巾桥。除此之外呢，在北三环路目前内环自西向东方向目前呢拥堵路段是从金门桥一直持续到京城高速。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规避拥堵路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Thank you. 北京时间10:04，欢迎收听来自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我最近有一个发现啊，几乎每天看报纸或者新闻的时候呢，都会发现，尤其是咱北京啊，几乎每天都会出现一个新的公园，甭管是大呀是小啊，反正都是在居民生活的小区附近， 就是 曾经是一个什么，可能是一个很脏乱差的地方。 对对对， 那最近呢，经过改造，都变成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小公园。 社区公园目的就是能够让大家呀，不用出门太远，能够享受到绿地。这其实也是我们一个宜居城市的标准的配置之一。 对，不管是政府啊，还是我们民众啊，都是自发的爱护环境、保护环境，能够给我们的生活空间呢创造更美丽的、更舒适的景色。 是的。 但是，一方面是我们在创造了，另外一方面呢，就需要我们去保护了。 没错。 那前天啊，这个网上流传了一个视频，特别火。就说有好多驴友啊，都是大爷大妈级的 就那岁数的，在陕西太白山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大野海野游的视频特别火。那很多网友看到之后呢，就声讨他们，并没有为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勇气去点赞，而是说你们这样的行为真的是破坏环境。因为那片水域对于当地的人来说，它是一个水库的水源地， 对， 是不可以随便去游泳的。 而且这个事情我觉得恶劣在哪儿呢，你知道，因为其实之前啊，在大爷大妈之前大概一两天的时间，先有一些真正意义的驴友啊去那儿玩，然后呢其中呢就有一个人下去，就天太热了， 试探了一下，是吗？ 游了一下泳，然后呢把这视频发上来。从过后啊后续的这些报道当中看，当时下水的那个人是真不知道这儿是水源，所以他很诚恳地在网上正式地发布了这个道歉的声明，并且表示以后呢，就是一方面自己绝不这么做，也会就是告诉身边的朋友都不要干这样的事情。但是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专门来这么几位大爷大妈，我觉得您这是有点较劲了。就是好，你们不是不让游吗？其实我们早偷摸在那儿游，实际上就跟什么，咱北京密云水库，你想想。根本各种游乐设施啊，什么就是水靠近水边的地方都不让下去，只有这样才能保住我们的这一盆清水，您自己也得喝呀，对不对？ 对，你知道最让人生气的是什么？ 嗯， 大爷大妈明知道那个地方是不能游的，在拍摄视频的时候呢，还悄悄地说了一句 啊， 我们知道这儿不让游，我们是悄悄地来游的。我估计所有有良知的人啊，看到这个视频之后呢，不会为他们在视频当中本想反映的那种所谓的勇气勇敢去点赞的，而会为他们这样的行为而不耻的。 对， 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保护我们身边的一草一木，那都是我们其实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因为这里面也是我们纳税人的心血， 就是， 对不对？我们要保护它，才能够享用它，享受它。好了，这里是京城帮帮团，分享了今天的话题之后呢，开始我们今天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如果大家呢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向我们的帮友们打听求教，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取得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另外呢，现在天气热了，大家有的时候呢会出门乘凉，出去的时候也多了，如果您发现了什么啊破坏环境的这种行为，你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在我们的网络上来反馈反馈，互动互动啊，我们一起来指责他们，提醒他们， 提醒，对， 警示他们， 改变。 好，我们先来看看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吧。 今天的这个问题， 第一个看起来好环保是吗？哎，你知道什么叫种草吗？ 知道 你知道是吧？ 我知道，对 就是从字面上讲，大家肯定觉得种草不就是 种草吗？ 地里种草吗？这还要解释吗？这位听众的问题是这样的。请问一下，你们年轻人什么叫种草？我是听孩子们聊天的时候说的，但是我没好意思问是什么意思。这应该是网络语言吧？您猜对了。 对， 嗯， 这个首先得说啊，我们也不年轻了。 不，我们的心永远都是年轻的。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年长的长辈们，他们的心也是年轻的，所以才会对这样的问题感兴趣。我们特别支持你们这样啊。 对，这个种草啊，好比说您这个听身边的朋友啊这个介绍说哪儿有一个什么特好的景色，哎呦这个漂亮啊， 或者说哪儿啊又开了这么一家这个什么包子铺啊，或者烤串的地儿，或者面馆，哎呦那个面做的那个， 三句话不离吃啊，你怎么跟季彤一路了？现在 都算是种草啊，就是别人说了一个什么好的东西，让您也特别的动心，就好比是在您的心里头啊种下了一棵草，小草这苗在萌生的过程当中，它不是软软的嫩嫩的吗？就老在您这心尖上啊。在那蹭蹭的那，哎呦，我得赶紧去把我这愿望实现了，就描述这么一种心情，我这心里头被种了草了。 哎，就是说它是现在啊很流行的一种网络语言，现在很多年轻人啊特别爱用这样的流行语。 是， 那么跟它衍生的还有很多草，比如说啊拔草、长草、草族、自生草等等一系列草系列的词语。那种草啊就是就这么个意思。就在昨天我在办公室里就听咱们主持人在那聊天，说哎咱们楼下新开了一个什么什么米粉店， 种草了 啊？没有人种草、啊、没去过，咱们去拔个草吧。 拔个草那就已经种下了、 哎、 之前种了、 就是、就尝个鲜儿的意思，咱们先去这波，然后好的话咱们再来种草，就这个意思啊。您听明白了吗？好吧，我们把这个简单的意思解释给大家听啊，以后呢咱们就算是老年朋友也可以用一些新鲜的词儿，咱们跟年轻人PK 一下， 哎，对， 比划比划，咱们也时尚啊。再来看看下面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挺时尚的 啊。 谁知道能在水下拍照的手机是哪款手机？真的不进水吗？拍得清楚吗？有用过的朋友没？您这是要上哪儿潜水去啊？ 真是，或者潜水或者浮潜，我觉得 啊， 真的深潜的话，咱们拿手机还是不太合适的啊。咱们一般手机现在即便能够在水下拍照的那些，或者说有一定防水性能的，也是就是3米、5米这个量级，一旦到深处，水压一大，这东西还是保证不了的。 但是有那个防水的照相机， 啊、对 吧？这是还真是挺能防水的、啊。 防水照相机也是10米的、30米的。现在防水的相机，尤其像那种小型的卡片机，已经很就是很普及了，价钱也并不贵，没有因为增加防水性能而让价钱说是翻倍，没有，也就仍然是在1-2千块钱这个价位就能买到很不错的。 关键是它拍得清楚吗？ 很清楚，相机我是真 试 过，试 过吗？ 我试过啊、 反正我记得前一阵不有一个就是新闻嘛，说有一小孩在海边捡上被一个冲上来的一个相机嘛， 对， 说相机弄开之后，里面那照片还清晰的保存在里面，好像都好几年的时间了， 在 就是因为它防水非常的好。 咱们祖国的宝岛台湾啊，这个沙滩上，人家这个玩的时候，小朋友捡到的是日本的朋友， 是个外国朋友 掉到海里头去，然后顺着洋流，还是说让鱼给吃了，还是怎么着，到这边死了又怎么着，我不知道， 反正就上岸了， 对、 啊、 就回来了， 上面都是贝壳哈、 啊，都已经长上了、啊、但是冲上电以后，哎呦什么毛病没有，接茬使， 对，然后女孩子还专门到这个台湾去把这个相机取回来了，相片还都保存在里面啊。那么大家有没有用过这种防水相机的经验，可以跟这位听众分享分享啊，咱们一起来学学新知识吧。 对，他主要是想问防水手机。 现在很多人都是，那如果手机不行的话，咱就改相机呗。 对， 是吧？相机应该更靠谱一点吧？感觉 现在 都行吧。 新的这几个大品牌的手机也都标称是防水的，也的确看到它做了这种防水的设置。但是真的说进到水下，因为您要考虑水压的这个问题，要是打算潜水到一定深度，最好您还是详细的看一下这款产品的使用说明书。 对，就关键是看您到多少米，它能承受 多 少 米 啊？ 是， 再来看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视频出问题了，应该也是手机上的问题。 对，他说今儿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这突然间看视频呀、啊，老觉得不太清楚，然后还一卡一卡的，手机也没磕也没碰，怎么回事？您看看您是在用什么看视频？是用家里的这个 WiFi， 还是说用这个 4G 的这个信号？您说的这个情况，如果说手机没有故障的话啊，网速关系是很大的。如果说您觉得老是一卡一卡的，网速慢了，然后视频如果老是不清楚的话，您知道它是数码格式啊，那码流如果跟不上的话，上面看的东西就跟自动打了马赛克似的，这种情况也是会出现的、 啊、对对对。 您换一个就是上网的这个数据源的方式， 比方说您现在在家里是用 WiFi， 那您切换到您这个 4G 流量上您看一眼，如果说切到这边就没事了，那就手机没问题。如果在 4G 有问题，您切到 WiFi 上看看。这个咱们现在因为一旦您这一座楼里头说别人家谁家有个什么瞬时的大的流量的下载啊，都有可能 会影响、啊、 哎，对对对，导致这个情况出现很普遍。 如果不是一卡一卡的话吧，就是如果视频觉得突然不清楚的话，还有一个可能，有一次我妈也碰到这个情况了、 啊、 她说哟，她说闺女，我今儿这视频怎么没有以前你给我调那清楚，我一看、 啊、 她放的是标清 哦、 啊，因为看视频的时候有很多嘛、嗯、因为有标清有高清有什么超高清， 那你是花了钱的、 对，还有那个什么蓝光什么 那更是花了钱的， 对啊，就是 超级 VIP 会员享受的嘛， 对 对啊，一般我会给他调在这个高清嘛，他可能自己不小心碰到那个 标 清 了、 哎，你把那个调一下也行，但如果一卡一卡的应该是网络的问题啊， 是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这个比较简单吧，他是说糖尿病人可以吃荔枝吗？ 哎呦，这可不简单， 不简单吗？ 这问题 反正一般就是问到糖尿病人可以吃什么不能吃什么的时候，其实大夫也讲过，就是没有绝对的不能吃、只是说你吃了这个你就别吃那个了、 哎、 你把这个量给它平衡好了就可以了。 糖尿病人一个是您一定遵医嘱，有一个总的啊，我们的这个糖分的摄入量能够保证您的血糖控制在一定的范围、然后呢就荔枝这种水果来说，今年还大概就在半个月前有一阵儿，我看朋友圈里面比较流行了一阵儿，就是关于这个荔枝该怎么吃， 蘸酱油是吗？ 什么什么蘸酱油、 啊、是、 我看 我们前两天有听众问这荔枝有什么就是奇葩的吃法，好像在潮汕那边吃荔枝是要蘸酱油吃的，有没有试过的朋友啊？ 这就叫做暴殄天物糟蹋东西，我觉得 说味道还不错，就他们那边就是因为想换个吃法嘛， 啊， 什么荔枝啊芒果这一类的都是 都去， 还有蘸椒盐的啊，就是换一种吃法。嗯， 赶上那谁说的卤煮鲍鱼垮炖龙虾 这个吃这个东西它不就是不断的尝新吗？啊， 在当时的那个文章里面就专门提到啊、荔枝啊，无论您有没有糖尿病，哪怕就是健康人，它也不适宜一次吃的太多。啊，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前两天大胆改这个诗，但我觉得改得非常好。那他改成什么吗？日啖荔枝300克。这个量真的就是上限了。 三百克大概是多少颗呢？ 半斤多一点，多少颗呀？ 就正常的吧。 我觉得也就撑死了20克。 20克呀？ 你都 20粒是吗？26我都觉得多了。 多了，其实10几粒就可以。 7、8个我一般是。 哎，这个东西吃多了，问题呢在哪儿呢？就是糖尿病人为什么说可以吃？您别看荔枝那么甜啊，它那个口感是果糖带来的。而果糖呢，我们人体没有办法直接吸收，所以它不会瞬间的让您的这个血糖升高。但是对于健康人来讲，为什么特别强调一点，就是不要空腹去吃荔枝。有一种说法叫荔枝病，其实就是因为饮食的这个搭配问题导致的瞬间的低血糖出现。司机长途开车也别吃荔枝，它这果糖啊下到身体里头以后，人是把它当葡萄糖去看的，但它又不是葡萄糖，它会刺激我们的胰岛素。 你咽口水干嘛呀？ 我馋。 那你说吧。 它刺激胰岛素迅速的分泌。这个果糖跟葡萄糖化学式上是完全一样的，它叫同分异构体。人没接受葡萄糖，可是胰岛素分泌了，它就把你血液当中仅存的那一点血糖给你分解完了。如果这会儿您还没正经吃淀粉类的葡萄糖类的这个东西，那导致的结果就是您瞬间血糖下降，可能会出现眩晕啊，然后或者开车的时候这儿犯迷糊啊。所以为什么司机长途开车别吃这个，空腹不要吃这个，一次不要大量的吃这个，不管您有没有糖尿病，您都遵循这个原则，少量的吃一些是可以的。 对，我们最常说的是吃荔枝上火嘛，是吧？ 哎、对。 但是现在是一个荔枝当季的时候啊， 对， 就是让您看到一个视频说，就是南边嘛，荔枝丰收嘛， 啊、 哇，大量的就去集市，特别便宜。 啊， 当然到咱们手里，它就没那么便宜了。好吧，有糖尿病患者的朋友也可以分享相关的话题啊。我们再来看其他的问题啊。这位听众他问了个问题，他说：“请问，假如我去某个城市，怎样才能查到这个城市的信息？手机上能办到吗？” 能吗？ 关键你要查什么信息啊？ 大多数的信息，对，只要人家是上网的、公开的这些信息，都可以查到。互联网这个特点就是您。查国外的，就是您看您是想要一些旅游方面的信息， 对呀、 还是说这个城市市政方面的一些公开的，好比说电话呀、咨询呐、什么的这些，您可以通过百度 搜索这个城市的城市名，然后把您所想要查询的这个相关信息啊，其实搜索引擎也有一个使用方法，就是您要会找关键词。比如说啊，我想去某个城市，想咨询这个城市的这个，好比说购房啊，这个信息现在有什么房地产方面的这个新政，是不是有限购等等这些，那您就查这个城市的名字再加上房产，那么相应的一些信息就会出来。多看一些，不要看首页最上面的那一两条，因为那些有可能是广告条广告位，越往后甚至于很多机构的这些官方的网站，包括我们的政府机构也都可以去查询到这些信息，是可以的。 行吧，关键是看您查什么信息啊。一般的大众的生活信息，包括天气信息，下载一些相关功能的 APP 也是可以完成的。 指向性的东西， 查一些这我们查不着的，那肯定您哪儿也查不着啊。 对啊，有什么好吃的也一样可以，什么点评啊、旅游那些软件都可以。 这个没有问题啊， 对， 很简单啊。这位听众说想问一下啊，谁知道哪儿有卖空的玻璃罐头瓶的？大概500克左右吧。他说我想买几个，我打算做西红 柿 酱用。 嗨，你先买几瓶。 一下给我们拉回到了特别遥远的那个年代哈。 以前真都攒这个，我跟你说。 那会儿不是都用那种，我妈跟我说啊，他们那会儿都用那种就是葡萄糖就 瓶子， 那个瓶子去， 因为那个口那个塞子呀，能够做到彻底的隔绝空气。 对， 但这得家里有医务工作者才能搞到。 但是现在都有这种密封装的瓶子了吗？ 对， 哪位知道这超市没有吗？空的玻璃 空玻璃罐 瓶儿， 人肯定想便宜些嘛。你去宜家买那种倍儿密封的那些， 那 一个30块钱，那我还不如先买个黄桃罐头，我把桃吃完了，我拿那罐头做呢。 那行吧，哪位听众有这个闲置不用的玻璃罐头瓶啊，可以给他来几个，但是他那个盖儿不行了吧？ 对， 他这个要求的是密封要好，就是你光有瓶，其实瓶好找，就是怎么把它密封好， 保鲜膜加皮筋儿啊， 勒住了， 勒住了，可以。 还有什么招没有啊？咱们帮这位听众勒一勒啊。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啊，他说请问帮友们，我经常看到有销售叫做智能老花镜的广告，不知道好用不好用。 真是 一个都出智能老花镜了， 全方位的智能时代啊。 啊， 老花镜都要智能的。 对啊，那天我们都说到这个智能带烘干带消毒的挂烫，就是挂晾衣服的机器了，这都出智能老花镜能干啥呀？ 谁知道，我哪知道这老花镜的智能这是干什么的呀？ 我们查查啊， 查查，我们学习学习啊。 有用过的也可以跟他去个电话啊。这位听众留电话了，13661020217，13661020217。好，我们有些问题呢，在等待大家的回复和分享啊。我们先来关注几条物品转让的信息。 这位朋友转让一个苏泊尔的电动锅，说用过两次，原价600，现价100，4个小时定时功能，还有一键炖煮选择，东西在三里河一区，西城区的啊，三里河。电话呢是18311413318，18311413318。 这位朋友呢想转让的是塑钢门窗吧，他写了个缩钢门窗啊，塑钢门窗。他说总的门框呢是2.4米，宽呢是80厘米，门宽是75厘米，高是1.98米，加在一起呢是2.4米。 你加他什么？ 不是他自个儿加的啊，他有俩，你知道吗？ 啊， 他说还有那种老式的龙甲防盗门，高是1.93米，宽是97米。这几个门呢，在北京站，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去取啊。13671340120，13671340120。他说了，说如果您家里面条件不好啊，困难的话，送给您也没有问题。 真好， 啊，这就是特别体现了帮团的这种 对 宗旨啊。 这个呢，我们也希望大家真的根据实际情况啊，真有困难，咱可以跟人张了个嘴。但如果说没有这个困难的话，咱也别去超便宜去，尽量 把该多少钱给多少钱， 或者该多少钱给多少钱， 啊，本来也不 会太贵。对对对，或者把机会留给真的 需要的 有困难的朋友。 这 位朋友转让一个叫做笑巴喜牌的儿童床，规格呢是1.1米×70米，孩子大了用不上了，所以想转让给有需要的朋友，50块钱。电话是13520987712，13520987712。 这位女士其实挺认真的，给我们拍了一个10秒的视频发上来了。我们这视频啊，图片是能看到的， 对对对， 音频肯定是听不着啊。 是。 但是他就是拍了一个局部，就拍了一笑巴喜， 10秒钟还没拍全是吧？ 中国上海闪，所以下次您再转让这种物品的时候，一定要把它 整个的样哈，全面的拍下来， 对对对， 它长一什么样啊？ 是， 嗯，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叫做韩一破壁机，原价是399，另外呢还有一个多功能的料理棒，可以打果汁啊，打肉馅啊，做奶昔啊，研磨什么豆类之类的啊，也是韩国产的，买的时候呢是299，说两件都是全新没有用过的，说两个您都要呢，您400就拿走，如果都特别想要的话呢，价钱还能商量，同时还送一个小的电暖器，或者呢咱们换交换也行啊，拿出其中的一件换一个全新的电饼铛，物品交换 啊。 这听众在海淀区，电话是6841617136841617113。 这位朋友啊，转让的是一个那种就是底下带储物箱，床品储物箱的那种单人箱床，20公分厚的一个弹簧床垫，长是1.9米，宽是1米，棕色的圆弧形的床头，床箱空间很大，可以装不少东西，100块钱转让，再送您一个旋转的电脑椅，东西呢在北四环学院路北口，联系电话呢是15600459232，15600459232。这位朋友啊，转让的这跟刚才那小床一样，这都是属于孩子大了就用不上的婴儿体重秤，0到3岁都可以用，95成新，再送您一个婴儿浴盆，总共110块钱，东西在白石桥，电话呢是13810276785，13810276785。 彩虹告诉我，能不能把我的愿望还给我？为什么天这么安静，所有的云都跑到我这里？有没有口罩一个给我？谁会说爱太多就成长不了，也许时间是一种解药，也是我现在正服下的毒药，看不见你的笑我怎么睡得着，你的声音这么近我却抱不到，没有地球太阳开始围绕，没有理由我也难自己走，你要离开我知道很简单，你说一 哎呀，这首安静的歌曲有没有特别送给这个网友李东，他快气死了孩子的事儿啊，别上火别着急啊，第二时段的时候呢我们帮你问问有什么辙啊，千万别生气。 脱贫攻坚战，我们在行动，全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自6月份启动，善款将用于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帮扶。2017年，全市接受捐款共6340.28万元，支出6652.3万元，救助困难群众和党员75709名。汇款方式如下：银行汇款，户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开户行北京农商银行总行营业部，账号20030001030000578，北京市银行号011311982，北京市汇款，全国联行号40210007149，外省市汇款，邮局汇款，汇款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路3号，邮政编码100078，收款单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捐款热线6235-2188，

怎么办呢？ 这个是这个阶段的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咱们是等等大家的意见，还是你先分享分享你的意见？ 我能不说了吗？ 说出来都是 痛，是吗？扎心啊！这个其实很正常啊，您不要觉得好像就我们家孩子怎么这样。其实很多小朋友在这个阶段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八岁应该是二年级、三年级的样子是吧？二年级，三年级的样子吧 。 一年级上半年不这样，是因为那会儿吧，他刚上学。 对， 就我个人感觉啊，他还对这个学校、对学习充满了兴趣。 嗯， 而且那个时候确实也不太难。 嗯， 也不太需要。当然，有些习惯是需要那会儿培养的啊。那么进入二年级，尤其是三年级之后，他学的功课越来越难了。然后有的时候呢，自己可能都完成不了。即便是上课认真听了，有的时候有些题可能一时半会儿容易绕进去。再加上几次成绩不好被您骂，他自然他会失去兴趣。我一考不好，我妈就说我；一考不好，我爹就骂我。这孩子他是也有叛逆的啊， 对，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情况，你也不用太着急，他需要时间， 嗯， 需要时间啊。那大家也可以分享分享吧，这能有什么好办法呢？有什么好办法，我也想听听。好吧，再来看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想问一问大家。请问有没有可以贴在外窗玻璃上可以反光隔热的纸？如果有的话叫啥名儿？什么时候能买到？哎，那个挡风玻璃上汽车那个是不是就可以起到这个作用啊？ 但 是那个不是贴，那就是搁在那儿的。 而且得看，就是您贴在这儿，咱要光说反光隔热很多都可以做到，您还需要您这玻璃能透光吗？是就是彻底把光反走，就跟一个厚帘子似的就给盖住了、还是说您从里头能看见外边，让外边那光反出去？如果是前者的话，您随便什么深颜色的都能给糊上。但如果您还想要透亮的话，得是那种专门的反光的那种膜、这个东西是有的。 有些酒店好像贴的就是这个，就是从里面能看到外面，但是外面看不到里面。 外面看里头是镜子， 还反光。 对 啊，据说那个不太环保啊。 是。 现在都不怎么提倡用那个了。当然，您一家一户用一点问题不大。 不大、 大面积的现在不太提倡用这个了。关键您是要干嘛？是因为天气热？然后这面刚好朝阳，很不舒服造成的呢？还是说什么？如果说只是说为了挡阳光的话，其实深颜色的厚窗户帘就可以。 家里面夏天这种搁一个窗帘比较厚的那种，能彻底的给挡住，这是没问题的。冬天再敞开，因为我说的那种产品，您一旦那不是贴的，您知道它不是纸，它是镀的膜。 对， 一旦贴上，到冬天您想让阳光进来， 进不来了， 那可也进不来了。 对， 所以您慎重 好了啊，想好了。刚才你说那纸叫什么？反正咱们也不知道它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啊。 它就叫反光玻璃镀膜，不是纸。您找纸肯定找不着，您知道吧？为什么您搜不着它？ 反光玻 璃镀膜 是一种膜、到哪买啊？ 那得施工，不是您自己买的。就跟您车，您不能买个膜自己贴吧？那得出去到人那儿去专门去给请工人上您家里来做来。但买产品是不行的，装修的地方您去找有这种东西。 大家有干这行的或者比较了解的，可以在节目当中跟他分享一下，他们有留电话，或者呢您说一下您到底就是 用途是干嘛、 用途是干什么，或许我们可以出点别的主意、是吧？ 对对对， 也行哈。智能老花镜有消息了吗？你查到了吗？ 查到了，还真是查到了一些关于这个智能。 它能干什么呀？我很好奇。 哎，它就是瞎叫这么一个名字，其实呢就是你可能还没到这个岁数啊，我现在已经真实的 啥意思呀？ 真实的有这个需求了，就是对于本身近视的人，我们以前老听一个说法，说近视的人将来有一点好不花眼，但年龄告诉我这个是瞎说的， 就该花还得花，是 该花还得花、所以呢，就是我们这些近视的人到一定年纪，眼开始花以后会出现呀、戴着眼镜看远处倒是清楚，看近处又看不清楚，所以要么就摘眼镜，要么呢就是像人戴老花镜那种似的，看的时候往下弄，看外头的时候抬起来，就从眼睛缝里头看人、为什么就身边老有人说你这刚四十出头怎么老看着跟个六十岁老头似的，就是我老频繁的有这两个切换动作。但是智能老花镜给你解决这个问题，它是一个渐进式的，一半是花镜，一半是近视镜，或者一半是花镜，一半是平光，一半是近视，或者还可以再分出几段来，加上什么散光啊，能够让你自如的根据你所需要的这个环境上下左右去调节你所需要的这个屈光的这个位置，这是它好的地方。但是现在呢， 关于这种眼镜啊，也有很多这个弊端被暴露出来啊，就是如果说我们的这个眼睛啊，直接您说完全借助于这样的这个老花镜啊，来回来去的这个调整啊，自身我们眼睛本来有一些老年朋友还来得及，我们说通过我们做一些眼部的呵护，包括眼保健操之类去进行调整的，依赖这些东西以后，慢慢的我们自我调节的这个功能就会下降，这东西就会产生不好的这个效果啊。另一方面呢，它再怎么智能，你那眼镜做出来它那位置该在哪儿就是哪儿，而我们的眼睛活动的速度是远远快过咱们这东西找的那个速度的，很有可能你的眼睛要看远的时候，但是就对到了镜片上是近的那个东西， 嗯， 那反而会加重我们的眼部肌肉对自己所屈光进行的这个调节。 所以就是说目前这个智能老花镜应该是有这个东西，但是它还不属于普及的这个程度， 尤其不是您随便自己上街说买一个就买了，这不行。 所以说它好不好用吧，这还真没法给您确定的说它好用不好用，赶上这人合适了它可能就好用， 哎，对， 赶上它不好是可能这东西挺好的， 嗯， 他就觉得不好用， 对， 所以好多事情都是，尤其是咱们这里面求助到问到一些什么好不好用的，它真的有的时候是因人而异啊，因事而异啊。 对， 行吧，那大家有用过的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分享分享啊。这位听众求助说，哪有食品烘干加工的地方啊？他们家呀，啊，存了大枣片儿，枣啊10斤左右。他说这个反潮要养要长虫了，他说我得给它烘干了， 哦， 好保存起来，特别着急。说哪位知道什么地方有专门的食品烘干加工的，嗯，把它烘干了，我就可以存起来了。电话是18614239308，18614239308。 哎，你说那个烘衣服的那个，再要拿个什么网兜什么的给兜上了， 吹是吗？ 行吗？我不知道。 你要那么说的话，那我拿个吹风机不也行吗？ 它费电呀，但是 费电费时间是吧？ 对，那耽误时间太多。 十斤多吗？ 挺多的呢。 挺多的哈。 对， 关键就是说，除了它烘干之外，把它吹干了之外，它有没有其他的要求？这个咱们就不懂了。 食品烘干肯定还是得有专门细菌呐，啊，什么这些， 哎。所以这个可能有一些特殊的要求，嗯，所以还是需要专门的食品烘干加工啊。 看看哪有。 哪位是干这行的啊，或者知道，跟这位姓寇的朋友联系一下啊， 嗯。 再来看一下这位听众的问题，他是希望我们能够跟他分享一下，他打算呢， 嗯， 最近啊，奔近郊去住一段时间。 哦。 每个地方住一个月或半个月。您想去几个地方啊？说大概呢住个半年左右，就避暑呗，是这意思吧？ 他住半年了，都早过了暑期了。 我就避暑加美丽的秋天呗，是不是？我猜这意思啊，因为到冬天肯定郊区就冷了吗？说条件好些，钱多少没关系，不是特别差钱啊，合理就可以。希望帮友们呢能够跟他提供一些好的地方。嗯，那就说不仅着一个郊区，就 对。 都可以， 好比说七月份最热的时候， 啊， 我去怀柔， 嗯， 啊，然后这个八月份呢密云待一待 啊， 嗯，然后这个九月份的时候呢金秋呢咱们 门头沟， 哎， 石景山， 对对对， 反正 石景山都太近了，还是对王源房山呀，得是这种级别的，怀柔密云延庆房山 那不够了， 门头沟再加平谷 够 了 吗？ 够了够了够了， 哎，平谷得七月份去摘桃啊。 不行，七月份最热的时候还是留给夏都延庆的好。 不过人家平谷的桃说一直可以摘到十月份。 十月，对，十月份再去， 啊， 我觉得。 行，我们都帮您安排好了啊，就差地儿了啊。 找点房子，就是家具齐全的呗。您这种就 住一个月，您也不可能真是那种长租的，对吧？就一个月，短期的，短租。 半年是吧？ 嗯。 行，哪位知道这些信儿啊？或者您家没准就是开农家院的？ 哎，这种类型的其实可以合适。 哎，13401117343，13401117343。但是我觉得吧，暑期可能，暑期嘛，是吧？你也明白的啊，我们就不多说了啊。好，这位听众呢也是找个地儿啊，他想求租一居室，地点呢最好是在丰台区西客站附近，或者是西南方向5公里以内。你这听着耳熟吗？ 西客站西南5公里， 不是，我好像记得他好像是求过吧， 那可能不是在我节目里，我是头一次听， 啊， 嗯， 行吧，说这个环境或者条件希望好一点的话呢，他能长租啊， 哦， 具体咱们面议，13161809132，13161809132。 昨天你们是不是说什么治蟑螂的问题来着？ 啊，对， 这有朋友问这个后续的续本呢，他说你们昨天介绍了一个这东西叫什么？猪耳朵花？ 这是我们一个听众提供的方法，就是说他们家种了那个猪耳朵花，我们查了一下，学名叫燕子掌。 燕子掌， 哎，说它是什么方法呢？他就是说把那个花瓣儿，它长得有点像那个多肉，你知道吧？ 嗯， 就是扔在爱出蟑螂的地方，说就没事儿了。但是后来我查了一下，就是这个方法不是很科学，而且不是说全都有用。还特地仔细的搜罗一下， 是 也问了问相关比较懂的人，说这个有这么用的，但是呢不是家家户户用这招都行， 都管用。 对，因为我们之前也分享过嘛，什么有用土豆硼酸的，有放洋葱的， 放黄瓜的， 经常就是放你们家这行。 对， 哎，放你们家可能洋葱管事，放我们家就得土豆，洋葱它不搭理。这不知道这蟑螂都什么口味、啊、 蟑螂它也有身体好坏 也有喜好是吗？ 对， 有好辣的，有好甜的，反正这是我们这位听众提供的方法啊。另外呢，我们今天还有听众在分享这个事情 啊。 嗯， 他说这个昨天呀、啊，我有事儿没听着节目，就是问题问出来了。我们讲这个东西怎么解决的时候，您没听着。但是呢，说有两位帮友线下给我打来啊电话，一位呢要加我微信，一位呢是这个直接跟我说方法。你加微信那位是想联系，直接就是上门来帮着我出来啊。他说还要带我去看这个卖喷剂的地方，让我等消息。哎呦，他说这真的是让我感受到了帮团的热情和帮团的速度。他说在这儿啊，通过我们的节目向所有来帮助的这些朋友都表示感谢，说您说的这些方法回头我一一的尝试，因为这蟑螂的确是很烦人、嗯、如果有心得的话，我也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再分享给其他的帮友们。 对，因为有两位听众都问到了这个问题，有一位那个真的挺严重的、哦、他说他们家那个没有开封的书说都进去蟑螂了，说这急死他了，说这太烦人了啊！ 这是特异功能吗？ 也不知道怎么进去的，是不是有卵在里边哈、啊？就长出来了。还有一位听众分享的是德国拜耳公司的灭蟑药，挺好使的。 嗯， 他说这个进口的，他说我试过， 嗯， 虽然价格有点贵，但是效果不错。说网上面有，您可以尝试一下啊。 好 吧， 嗯， 有怕国产的。有怕进口的， 有怕进口的，嗯，有好吃的，有好喝的。 外国蟑螂是吗？ 有外国蟑螂，这当然也不光外国了，就咱们北京啊，我跟您说，大家念万幸吧。这个蟑螂已经是从形体啊到这个各种功能上来讲， 个头小多了是吧？ 真的算是最厚道的了。我曾经在南方以及在离咱们非常近的一个地方叫兴隆，河北兴隆，你知道那儿有一个国家天文台，咱们在那儿。我以前不是小时候学天文的吗？在那儿做这个观测的时候，就住在这个天文台自己那个宿舍招待所里面。早期的时候条件不是很好，有一天就我们都是夜里起来观测嘛，黑黑着灯嘛，上了闹钟一两点钟的时候，吧唧一下来穿鞋，灯也没开，鞋里头有东西硌着，我就觉得幸亏我没踩下去，这要踩下去得恶心死我，就等于在鞋里头钻进去一只，我这脚后跟直接压在那儿，结果用手抠出来，哎呦我的天 呀！哎呀，你能不能不说了呀？ 比咱北京这个城里的这蟑螂身体要大4倍那么大个儿的东西，哎呦，这我今天想着都还觉得害怕。 哎呀，这直播要不然这段我就给掐了。行吧，还没有见过这么夸蟑螂的啊，告诉咱北京蟑螂厚道啊， 真是，我跟你说、知足吧。 行，我们来说说这个手机在水里拍照的事儿啊。 哎， 有听众分享说手机在海滩水里拍过照， 浅滩这是 啊，它这是品牌 OPPO 的、 啊、 夜景也特别好看。 嗯， 还有说不少手机的品牌都有这个能防水可以在水下拍照的功能。 嗯， 你看他说的是 索爱的 三个以上就行哈， 三个以上，对对对，够了。 索爱 ST17i 夏普 SH-07B 富士通的我没听说过、F-08说这三款我知道都可以在水下拍， 水下拍照 手机。 对、嗯、 还有说索尼 Z2 的，说他们是 1.5 米的地方拍照，也不需要任何措施，他说那手机本身就是防 水 的 对。 嗯，还有听众分享说水下那个可以用那个防水袋或者是潜水壳， 那个我试过真不行， 也漏是吧？ 不是漏还在其次，漏你也就是认倒霉了呗，它拍不清楚，就你要指着那个的话、 哦、 很多美好的记忆你带不回来，它加那么一层膜，它那个屈光啊什么的很多时候就不正，出来以后老是花里胡哨的。 行，说如果说手机不灵的话，也可以考虑买这个专业的水下照相机，说也不是特别贵， 操作很简单，体积特别小，说单手就可以完成操作， 是 也不用这个防水袋，也不用什么防水壳， 都不用、 啊，说相机可以直接入水的，一般的深度呢是15到25米，咱们浅浮潜差不多、 浮潜你下不去，浮潜一般撑死了2-3米 哦，就再深点也没有问题是吧？ 再深点也可以，对，现在一般来讲最起步的都是能到5米的，好一些的10米到30米的都有，30米那个就可以承担深浅的任务了。 行，那看您需求吧、嗯、那这个水下照相机怎么也够使了，15到25米的， 嗯，我建议您也不用非得买一个防水的手机，您就再单配一个相机带着去就行了。 这位说水下相机现在比较流行的品牌，我跟你们说三个 啊， 佳能 D30、尼康 AW130S， 还有奥林巴斯 TGC。 哦、TGC、啊、 对 TGC 不是四。 四，嗯，我给你纠正，你还又给我纠正回去， 好拗口啊。行吧，那谢谢大家的分享啊。嗯，还有听众说到了，咱们刚才一开始说到那个种草的问题啊，说哟。 啊 长知识，长知识，长知识了哈。 嗯， 说你们楼下新开了个米粉店，种草了，你们去吃了一次，就拔草了。 哦， 啊、行吧。 您怎么被我们楼下开米粉店了？ 刚才我不说来的吗？回头咱都去了，就成草族了。 是， 都喜欢了啊。嗯、 还有一位朋友说呀，这个节目中说说社会动态、流行语，让我们这群老友啊也能够与时俱进、不落伍，跟年轻人学习，我觉得挺好的。今儿你们介绍这，我就以前没听过，这样呢，以后我再跟别人聊天就不会露怯了。 必须的啊，回头有什么新词儿、 哎、 我们。一准儿啊，只要我们俩知道、 哎、 我们就一准儿告诉您啊， 对对对，新的方法我们也得学习，比如说这位朋友说了， 对对对， 我在福建吃过在菠萝上撒酱油的，当时我也是第一次尝试，没想到还挺好吃，你们别有成见啊，尝试一下，不过人家酱油啊好像用水稀释了， 要不然太咸， 哎，我也想着弄一老抽，你说我是吃它我是吃吃变咽不糊，你说我是 应该是啊，兑点水啊，尝试一下总没问题嘛。您说您买一兜子荔枝、 嗯 哈，您拿出一个来， 哎， 应该没什么舍不得的吧？ 嗯， 好吧，替我们尝尝，我就不去尝了啊。这位网友想问一下帮友们，谁知道北京哪有卖苗芽菜的种子的？ 哎， 麻烦跟广播里说一下。 我都不知道这菜是什么菜，苗芽菜是什么东西？ 对啊，我昨儿才知道，原来燕子长也叫猪耳朵花儿。我们其实也长知识啊，跟大家学了不少啊。苗芽菜啊，种子哪有卖的？或者哪位您家里有，但是他没留电话，嗯，可以在节目里说一下啊。 哎，这条他补了电话了。 哦，好，那你说一下。 13552703937，13552703937。 关于那个孩子惹家长生气的事儿，大家。目前没有什么回复， 有几条我这看到了几个了， 不多哈， 对对对，不多， 大多数都在生气呢是吧？ 有一位朋友说呀，这个您呀、啊、也不用太担心啊，这个大点自然就好了。他说我儿子的小学数学老师告诉我，男孩智商发育有些晚，大点就过去了。但是刚才提问那位好像家里是闺女， 闺女， 因为我看他用了女字旁的她、 嗯、 啊。另一位朋友说呢，这个孩子学习啊没什么好方法，您首先得让孩子找到学习的乐趣，不考100分不让吃饭，说光靠这些罚这是没有用的，得让孩子自己真心的想学习，然后培养孩子呢愿意去关爱帮助别的小朋友啊。他说这等于是用别的方法诱导啊，有那么多小朋友都等着你去帮助他们呢，你不好好学习你拿什么去帮助他们呀？哎，这样的话呢让孩子真的触及灵魂，就能改变学习态度了。这原话啊，这不是我说的， 8岁的孩子哈， 这位听众的原话， 反正他能不能懂，我觉得光就是一味的说呀教育啊骂没用，就是该鼓励还是得给孩子一些鼓励， 要有鼓励 是吧？ 但是现在这个阶段我觉得就是家长多一些的陪伴督着他、 嗯、 您既然发现他爱拖延，只要拖延了在边上随时提醒，让他给把这个效率提起来，千万别养成拖延的习惯，那就不好掰了。 对，另外呢就是家长也要改变这个误区，就不要动不动就给孩子讲，哎，咱们要快乐的学习，其实我们都是过来人，都有这种感觉，就甭管你是学什么啊，只要你学的话、 嗯， 它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需要付出很多的。 钱文忠教授前两天讲这个问题，有一篇文章写得特别好，我非常认同。学习从来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快乐在于学习过后，你有了收获，有了成绩之后，这些成绩带给你的快乐，你为着这一天的快乐，甘心付出此前的那些苦，这才是学习的正道。这个我觉得也给那位家长朋友共勉吧，您跟您的孩子也说说这事儿。 行，